最近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去到世界各地品尝各地特色的咖啡哈。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偏好的风味。有人说过，体会一个城市最直观的方式，也许就是走进一家当地的咖啡馆，不用刻意的去查一个点评最高的咖啡馆，而是随意的走进一间你觉得最合眼缘的，在空气当中闻一闻，满是烘焙可可豆的香醇。找一个你最舒服的角落，最喜欢的一个角落，品上一个温暖气味当中一杯特色的咖啡。当旅行遇见咖啡，让我们去体味一下不同国家的咖啡文化。今天要去品的这个国家呢，有着非常非常漂亮的海岸线，很多人来到这里是奔着黄金海岸去的。这样的音乐专属于海边，这样的歌手专属于今天的目的地澳大利亚。With people, but your face is all I see. And the music's way too loud, but your voice won't let me be. So many pretty girls around, that you're stressing to impress. But the thought of you alone is got me running.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next. I feel like there is no better place than right by your side. I had a little taste and I only spoiled the party anyway. Cause all the girls are looking back.You're the only one on my mind. La di la la do, la da me, la da you. La di la la do, there's only me, there's only you. La di la la do, la da me, la da you. La di la la do, when you were gonna think of you. La di la la do, la da me, la da you. La di la la do, there's only me, there's only you.Pretend the night is so beautiful. Take a photo with the bros. La-da-dee-da-da-da-do. They won't see through my disguise. Right here behind my eyes. Replaying in my mind. La-da-da, yeah. I feel the light. There is no better place than right by your side. I had a little taste and I'll only spoil you the party anyway. Cause all the girls are looking fineThe only one on my mind. La di di la da do do, la da do me, la da do you. La di di la da do do, there's only me, there's only you. La di di la da do do, la da do me, la da do you. La di di la da do do, when you were gonna think of you.97年出生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的 Cody Simpson， 刚才为我们带来一首 La Daddy。 他在6岁的时候呢，就已经第一次的接触到了吉他，并且立刻弹唱起来。8岁的时候就已经写了自己的第一首作品啊，身高呢有1.82米，再加上这个外形非常的出色，所以呢很多人说他是偶像派和实力派兼具的。刚才听到这首 La Daddy， 来自于他发行的第2张专辑 Surfer's Paradise。这张专辑呢，也是 Cody Simpson 首张打入了美国 Billboard 200专辑榜前10的专辑哦。另外呢，来到第一这首歌曲呢，也曾经作为了动画电影《天降美食2》的主题曲进行了发行。其实说到澳大利亚呀，很多人听到的都是澳大利亚的葡萄美酒，而更贴近本地人生活的，其实真的是咖啡啊。 第一批咖啡的是在1788年的时候进入到澳大利亚的。但是真正优质的意式浓缩咖啡一直到1950年代才被正式的引入进来。而咖啡文化在澳大利亚的发展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受欧洲移民的影响。提到澳大利亚，墨尔本不得不提。墨尔本是整个澳大利亚的咖啡首都，和巴黎、维也纳、西雅图、哈瓦那、温哥华、圣保罗这几个咖啡文化重镇可以说是齐名世界的。有这么一句话在墨尔本很流行，就是在墨尔本你很难找到一杯难喝的咖啡。无论是深藏在小巷，还是隐匿在外观毫不起眼的废弃厂房的咖啡店，墨尔本的咖啡店都有着自己专属的顾客，甚至还有自己认定的专业的咖啡师。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墨尔本好好的品尝一下这里的咖啡，感受一下这里的咖啡文化。下雨天听一些经典的老歌吧。一直很安静这首作品你是否听过呢？第一次听是因为那部电视剧，还是在哪一条小巷哪一个咖啡店当中听到的？如果你没有听到，在这样的一个下雨天，让我们的心一直很安静。 空荡的街景，想找个人放感情，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我为邻。无难的爱情，像没路过的风景，一直在惊喜，脚步却从来不会为我而停。给你的 阿桑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很怀念阿桑的嗓音，很怀念这首一直很安静。有人听到这首作品的时候，总是会想到《仙剑奇侠传》当中的女主角林月如。 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其实这首歌的作词啊是方文山，那这首歌的歌词本呢，当时原本也是方文山写给他的女朋友的。方文山说呢，曾经有一个女生喜欢他，可是他那个时候不能跟这个女生交往，所以呢这位女生呢就一直不说话，很安静的在一旁。然后结合到电视剧《仙剑奇侠传》当中，女主角林月如对于李逍遥的爱恰好好像也是这个样子的，于是这首歌就用来做了这部剧的插曲。好了，情绪有那么一点点伤感哈。来到澳大利亚，来到海边，当然会听到一些俏皮的对话以及适合海边听的音乐。哎，各位仔细听哦。 哦，好热啊、哦！哎，你看我 solo 哦。 反正谁不会？ 拜托，这很难的哎。 这是你弹的吗？ 哎，不要闹了好不好？开玩笑， 好无聊。哎，走了走了。看一下风景也 OK 啊。 虽然这并不是我想去的黄金海岸，宜兰的沙滩上风景也很漂亮，浪花一朵一朵一朵洒在我的身上，平常感觉有点咸，今天味道很甜。为什么？因为我笑容而又是为什么我的心有路和浪一起乱撞。啦啦啦啦啦啦，夏日阳光美美，请你不要走太远，想靠近你还差一点点。啦啦啦啦啦啦，夏日阳光美美，请你陪我入夏天，成为我想再了解一点。虽然已经不是春天了，也可以呐喊。相遇在这沙很大的沙滩，浪花一朵一朵一朵滑落你的身上，平常海水有点咸，今天味道真甜。为什么？因为我看见你犯规笑容而又是为什么我的心有 有点甜，有点美，仔细听还有海浪的声音，很适合今天想要突然间的抽身我们所在的城市，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的我们。来自于探戈作词作曲并演唱的《阳光美眉》，收录在他2009年的专辑《第三回合》当中。歌里唱到，虽然这并不是我想去的黄金海岸，但是这里的沙滩上风景也很漂亮。而我们今天去的就是有着黄金海岸的澳大利亚，来品尝当地的咖啡店。各位，首先我们要去的这家咖啡店的名字呢，叫做 Pellegrini's Espresso Bar。 这家吧呢，也是墨尔本历史最悠久的一家咖啡馆， 别看它其貌不扬，却有着50多年的历史了。哎，现在很多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个外形非常普通的店面的时候，反而会拍照，年轻人呢会觉得很酷。这家吧呢一直努力为消费者提供绝品的咖啡和正宗的意大利家庭美食。很多人说来到这里喝他们的咖啡，第一口第二口到最后一口，每一口你的味蕾享受跟感觉完全不同，一层一层的逐渐的绽放开来。这里呢有着非常地道的意大利风味的美食，想要更多意想不到的惊喜，最好的一点是我们还可以去厨房享用特别的晚餐哟。前面我们听到的是探可的阳光美眉唱到的跟黄金海岸有关，接下来这首作品第一句就唱到黄金海岸的岸边，我们肩并着肩，洁净的蓝天，清澈的水面。跟随 SHE 的五月天一起来到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品上一杯你最中意的咖啡。 黄金海岸的岸边，我们肩并着肩，洁净的蓝天，清澈的水面，完成一条海平线。看你温柔的双眼，弹着吉他的弦，歌词是诺言，旋律是依恋，唱出一首无 天，也是团队无意间在网络上发现了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先是被五月天这三个字所深深的吸引，之后呢也就诞生出了这样的一次特别合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品尝的是咖啡香，去往的国度是澳大利亚。你有在澳大利亚喝过咖啡吗？还记得当时的感受吗？ Tear out this feather to yours.

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张艺谋的最新电影《影》昨天宣布9月30号上映，该片发布的预告片色彩对比格外强烈，在一片黑白灰中，鲜红的血显得格外刺眼。经历了之前长城强烈的商业性，《影》可能会回归张艺谋个人表达。该片阵容延续了张艺谋一贯的全明星豪华阵容，由邓超、孙俪、郑恺、王千源、胡军、关晓彤、吴磊、王景春主演。影片用水墨中国风讲述了一个有关于替身的故事。同样在9月30号上映的还有开心麻花电影《理查的姑妈》，电影改编自同名舞台剧，由原话剧导演吴玉汉担任导演。昨天曝光了首款预告片，黄才伦、艾伦和宋阳三位开心麻花功勋演员这次在马来西亚合伙扮假姑妈，馊主意井喷，而真姑妈卢庆山则以全球女首富的姿态自信登场，气场十足。再来看40集年代谍战大戏《面具》正在北京卫视热播，这部剧一改过去或高大全英雄或狡诈奸猾敌特的人设塑造，而是将镜头对准一位潜伏十多年突然被唤醒的敌特人员李春秋。这部剧首播不久即获得了 9.0 的高分，也成为近年来少见的高分口碑谍战剧。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窗外下雨了， 灯光也暗了，音乐低声了，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窗外阴天了，人是想你了，电话响起了，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对我有想念了，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是你变了，是 淡淡的忧伤牵动人心，一首小诗就像是歌词一样，还整齐的从头到尾都是了作为结尾，只有倒数第二句这样的歌词人是不快乐的了，跟前面听到的了是不同的字，但是相同的音，来自于王菀之作词作曲，原唱当然是张学友。后来在2005年的时候呢，词曲作者王菀之翻唱了自己为学友创作的这首《我真的受伤了》，也是收录在他2005年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当中。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下雨天窝在室内是最好的选择，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的去品尝咖啡，来到的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呢是整个澳大利亚的咖啡首都啊，和巴黎、维也纳、西雅图、哈瓦那、温哥华、圣保罗这几个有着咖啡文化重镇的城市是齐名世界的。有这么一句话在墨尔本非常的流行，就是在墨尔本你很难找到一杯难喝的咖啡，所以到墨尔本各位不用从这个网络上刻意的去找非常红的店，随意的走进一间你很中意眼缘的店，然后就可以找到很适合你口味的咖啡。无论是深藏在小巷还是隐藏在外观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废弃厂房的咖啡店，墨尔本的咖啡店里面都会有着属于自己的专属顾客，甚至还有着自己认定的专业咖啡师。品尝着咖啡，抬头看着天，无论是晴天还是下雨天，突然想爱你。 想爱你，在这昏暗的夜里，看着你专注的背影，我的心突然想爱你，在这拥挤的人群里，哼着你心爱的歌曲，吞没你占领我的心，爱到心都匮乏，爱到让空气中有你没你都不一样，爱到极度疯狂，爱到无法想象，爱到像狂风吹落的风筝失去了方向。

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现在我的脑海，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只有那沉默 一杯你喜欢的咖啡，无论是 cappuccino 还是美式，甚至是 espresso， 在喝咖啡的过程当中，让自己的记忆慢慢的绽放开来，回想起很多那些曾经被遗忘的时光。这首作品使用了大量的弦乐编制，增加了歌曲的绵长的情韵，不同于大家非常熟悉的蔡琴的温柔的低音。这个版本来自于周蕙的演唱，周蕙呢是凭着清亮的高音广为人知的啊，因此在演唱这首作品的时候呢，他思考调整了很多次的唱法，最终还是决定将音调调高，顺着自己的感觉唱出浓在心底却淡淡散出的遗憾的情感。一晃也是魁伟了5年的时间没有发片了，周蕙即将出道满20周年，他也会即将发行个人的第10张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还记得出道的时候演唱那首《约定》而一炮成名，当然也是翻唱作品啊。后来紧跟着周蕙推出的两张翻唱的老歌专辑呢，成绩都是还挺不错的，所以呢翻唱成为了周蕙音乐作品当中备受欢迎的系列。而《不被遗忘的时光》这张即将带来的专辑呢，是周蕙最新推出的复古怀旧的作品，专辑会精挑细选出60到80年代10位歌姬的经典作品，然后用自己细腻多变的声音诠释出不同的感觉，带给大家过去的一些回忆。当然专辑当中也会暗藏周蕙对妈妈的心意，献给那些曾经走过黄金岁月的每一位长辈。时间的关系，最后呢我们来到墨尔本还可以去到一家咖啡店，这个咖啡店的名字呢叫做 Brother Baba Budan Cafe。 和其他可以供应早餐甚至是午餐的咖啡餐厅相比，这家咖啡吧它的面积要小很多很多，但是进了门一抬头就会被它独特的设计所吸引。屋顶上悬挂着许多木头椅子，为狭小的空间增添了很多的乐趣。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在选择咖啡店的时候也是在选择自己的个人品味。11:52，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的咖啡店之旅到此结束。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泽华和你不见不散。带上音乐去旅行，拜拜喽。 情不懂的拒绝，欣喜若狂的笑颜，一半冰川一半火焰，将手若即若离的热切存在悲情画面，要不及实际情节，那波澜壮阔的誓言，它躲到自己那里向前，头顶上风月无边，不必再回望，歇斯底里的对抗，共雪的风的梦。 介绍我的新歌《弗列亚》。北欧的女神，她是爱与勇气的化身，同时也是一位愿意奋不顾身去追寻所爱的战神。弗列亚象征着黑夜与极光的共存，真正的爱能够征服黑暗，充满破绽的伤口是让光进来的地方。